向盘上，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线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遨游缤纷多彩的 CD 世界，带您畅享音乐的盛宴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7点19点播出 CD 博览。 欢迎收听 CD 博览，我是古月。今天为您带来的是1993年索尼唱片公司为约翰·威廉姆斯出版的 CD《塞维利亚音乐会中的音乐》。约翰·威廉姆斯是古典吉他大师，他流畅优美的吉他演奏声声动人，从巴洛克到20世纪的作品，从遥远的东方到南美洲，他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神奇而广博的画卷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 天的 CD 博览为您带来的是约翰威廉姆斯演奏的古典吉他专辑《塞维利亚音乐会》中的音乐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古筝曲《高山流水》，清新淡雅。 二胡曲《江河水》，汹涌澎湃。 古琴曲《流水》，绕梁不绝。 水是美之源泉， 珍惜水资源，让美永驻人间。